昨呢，我们在节目当中聊了那些打破了出道即巅峰这个魔咒的女选秀歌手。那么我们呢，只是在节目当中谈到了几位比较有代表性的，而且呢，还有很多很多同样很优秀的歌手呢没有提到，比如说谭维维啊、袁娅维啊等等啊。主要原因呢，就是我们节目呢时间有限，没有办法，所以说呢就没有把他们每一个人都跟大家聊一遍。而且呢，能够打破这样魔咒的还有很多男歌手啊，对不对？所以说今天我们的情感文化范儿呢，要照顾一下那些男歌手，这个男女平等哈。所以说呢，我们今天来跟大家聊的就是打破魔咒一路火下去的那些男选秀歌手。欢迎各位呢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殷小超，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来互动。欢迎各位一起来聊一聊对选秀节目和选秀歌手的看法和态度。 岁月就这样渐渐老去， 时光就这样慢慢积淀， 用文化表达情感，让情感富有文化，情感文化范儿。 昨天节目当中呢，我们第一个跟大家聊到的是李宇春。那么今天呢，咱们先聊一位比较年轻的，和李宇春的经历呢有一些相似，谁呢？华晨宇。说是相似呢，其实还略微有一些牵强，只不过呢前一段时间他们一起在同一个节目当中担任了评委，是吧？不过呢今年华晨宇呢真的是让各位眼前一亮哈。之前呢他的知名度呢不算是很高，那么大家对于他的印象呢还停留在2013年的快乐男声冠军这个事儿上。但是呢现在媒体呢都把他称作90后歌手的代表啊，这个 title 很大哈。很多人呢都会觉得他的成功是因为年初呢在歌手舞台上斩获了亚军，从而呢名气大涨。但其实呢仔细分析并不完全是这么一回事儿。华晨宇呢可以说是选秀歌手，但是呢也是科班出身，他本身就是音乐学院的学生，而且呢自己还有一定的创作能力，个性十足，能写会唱，风格独到，嗓音奇特啊。这个细数一下，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同时具备这几个条件的歌手呢基本上都火了，所以说呢很多乐评人呢就把他才是当做这个90后音乐人的代表，所以说这么来看呢其实也不为过。节目一开始先来分享华晨宇的歌《齐天》。 沙场之中，我和花，天空之上。 谁给我个信仰，准为了月相照有心打扰，可惜风早相见不巧，天色 齐天来自华晨宇，有创作能力的歌手呢，在通过选秀节目吸引了一波人气之后，如果说能够迅速推出自己的作品，往往就能够让自己站稳脚跟。华晨宇呢是明日之子的第二季评委，那么提到这个节目呢，关注过的朋友一定会想到上一季的冠军毛不易，是吧？他也是极具创作能力的一位选手。但其实呢，他能够成名还是要感谢一直认可他并且呢使劲儿在推他的一个人，薛之谦。那么薛之谦为什么会这么推崇毛不易呢？因为薛之谦本身也是选秀歌手出身，他很知道有才华会创作的音乐人有多么的需要这么一个机会。当年的薛之谦绝对算是很成功的案例，2005年在我行我秀当中摘得冠军，紧接着用一首认真的雪赚足人气。这首歌当年真的是很火哈，可以说是拳打老鼠爱大米，脚踢两只蝴蝶，成为了新的一代街边小店必放曲目。咱们编辑小杜呢，对于这首歌的印象太深了，之前他就跟我说，他说学校门口的这个音像店每一天都在单曲循环这首歌，所以说呢，这场认真的雪真的是认认真真下足了3个月。后来呢，是一直到周杰伦的《千里之外》出现才停下来。那么昨天呢，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说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儿，就是参加选秀节目呢也需要看运气的。那么薛之谦同学呢算是运气不太好的，唱片公司签了他之后呢没多久就不好好运作他了，导致呢没过多久他就沉寂下来。不过呢好在哪儿呢，他在音乐方面的初心一直没有变，前几年呢凭借这个搞笑段子曲线救国啊，重新博得大家注意之后，推出了一些深受各位喜爱的歌曲，算是成功翻红的一个非常好的案例。继续来听歌，来自薛之谦的翻身之作《演员》。 淡点，说话的方式简单点，递进的情绪请省略，你又不是个演员，别设计那些情节，没意见，我只想看看你怎么演，你难过得太表面，像没天赋的演员，观众一眼能看见。该配合你演出的我演视而不见，在逼一个最爱你的人即兴表演，什么时候我们开始收起了底线，顺应时代的改变，看那些拙劣的表演，可你曾经那么爱我，干嘛演出细节，我该变成什么样子才能延缓厌倦，原来当爱放下防备后的这些那些才是考验，没意见，想怎样我都随便，你演技也有限，又不用说感言，分开就平淡些， 谎言被拥有不显得可怜，可你曾经那么爱我，干嘛演出细节？我该变成什么样子才能配合出演？用来当爱放下防备后的这些那些都有个期限，即使台下的观众就我一个，其实我也看出你有点不舍，场景也习惯我们来回拉扯，还计较着什么。 演员来自薛之谦，他呢是2005年我行我秀的冠军，那么他的前辈呢也就是04年的冠军，如今一样也成为了歌坛当中的中流砥柱，而且呢这俩人都经历了走红沉寂再走红的过程，谁呢？就是张杰。04年的时候他拿过冠军之后也是没多久就沉寂下来了，直到3年之后又参加了快乐男声才真正的被大家熟知。不得不说呢，这个我行我秀在发掘新人这点上确实眼光很独到。那么最近几年呢，张杰在有意地把重心从娱乐节目转到音乐节目上，这让网友对他的评价得到了很大的提升。客观来说呢，张杰也能算是同龄人中的代表人物了。其实呢，他是一个很聪明的歌手，创作能力呢可能不是同龄当中最强的，但是呢他非常会发挥自己的优势，那就是宽广的音域。这一点呢几乎每一首作品当中都会有体现，尤其是那样傲人的高音，是吧？他在这方面呢做得很努力，确实是很多人无法比拟。你们记得有一次这个他跟林俊杰同台演唱这个最美的太阳，按说呢林俊杰的声音已经很好了，是吧？他一外号被称作这个行走的 CD， 但是呢就这首歌来说，他在高音部分的表现还没有张杰稳定。接下来分享这首最美的太阳。 前飞 最美的太阳来自张杰。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继续直播，陪伴各位，我是英超。今天我们来跟大家聊的是打破魔咒一路活下去的选秀男歌手。欢迎大家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，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来互动。敌军小头目说，今晚我们说电影，是，但是呢还有将近12个小时才来到我们的那个节目，晚上10点钟。那么现在呢是上午的11点21分，现在为各位直播的是好歌会说话，同样是我。广仔说，说到选秀出道就一直红下去的歌手，我首先想到的就是哥哥，虽然说他只拿了亚军，却是后来我一直钟爱其歌声的 Leslie。 我一直不知道冠军是谁，也不想知道，直到某人上了中国好声音之后，哈哈。想当年蔡枫华非要说一刹那光辉不代表永恒，结果他呢就绝对空虚了。张国荣之后的歌手呢，十几年来最喜欢的就是陈奕迅。最早听他的《天下无双》，真的是好听的无双，不用跟谁比，他呢真的就是歌神了。那么这些年呢，等他的新歌呢，尤其是需要耐心，尤其是粤语歌的专辑，到现在呢还没有推出来。水蜜桃说，听超哥这么一说，感觉我行我秀背后的公司不太行啊。这不是我说的啊，呵呵。在2008年的时候呢，有两位来自台湾的实力派歌手在选秀节目当中相遇了，一个是萧敬腾，还有一个是杨宗纬。那年呢，台湾办了一个名为《超级星光大道》的节目，那么这个节目呢，就是召集素人比赛唱歌。当时呢，杨宗纬已经凭借超强的实力打败了很多选手，然而呢，就在他向着决赛一路高歌猛进之时呢，被爆出谎报年龄而自动退出比赛。但是因为他在之前的节目当中给人留下了太深刻的印象，所以退赛之后呢，依然直接签约了唱片公司，成为了一名职业歌手。虽然说杨宗纬创作的歌曲呢不算很多，但是呢凭借出色的唱功和强大的资源，始终保持着较高的活跃度，是吧？那么接下来呢，我们就来分享一首很有意思的歌，杨宗纬演唱。那么这首歌呢是高晓松创作的《越过山丘》。那么这首歌呢也是一首向李宗盛致敬的作品。 山丘遇见19岁的我，戴着一双白手套，喝着我的喜酒，他问我幸福与否，是否永别了忧愁，为何婚礼上那么多人，没有一个当年的朋友，我说我曾经挽留，他们纷纷去人海漂流，那个你深爱的小妞嫁了隔壁的王某，我问她幸福与否，她哭着点了点头，后来遇见过那么多人，想对你说却张不开口，就让我随你去，让我随你去，回到20岁狂奔的路口，做个形单影只的歌手，就让我随你去，让我随你去，逆着背影婆娑的人流，向着那座荒芜的山丘挥挥衣袖，越过山丘遇见60岁的我，拄着一根白手杖在听鸟儿歌唱，我问他幸福与否，他笑着摆了摆手，在他身边围绕着一群当年流放归来的朋友，他说你不必挽留，爱是一个人的等候，等到房顶开出了花，这里就是天下，总有人幸福白头，总有人哭着分手，无论相遇还是不相遇，都是献给岁月的序曲。 越过山丘来自杨宗纬，高晓松创作。 那么这首也是向李宗盛致敬的作品。在2007年的时候，杨宗纬在选秀节目中给人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，但是这里面呢，有一半是他的同台对手萧敬腾的功劳。当时呢，雨神以踢馆歌手的身份加入节目，并且参加了三场对决，其中有两场都是和杨宗纬对阵。第一次呢，是两个人同台唱背叛，这是杨宗纬擅长的曲目，但是呢，萧敬腾还是赢了。第二次呢，两个人比的是新不了情，萧敬腾版本的新不了情，相信很多朋友都再熟悉不过了，算是他的成名作了。但是呢，那一次比赛当中，萧敬腾却输给了杨宗纬。当时呢，萧敬腾的工作是在酒吧里驻唱，他参加这个节目之后呢，吸引了很多观众。当时呢，他和媒体就说，希望歌迷能到他驻唱的餐厅，可以点别的歌让他唱一唱。结果就是因为这句话，他驻唱的地方被人围的是水泄不通，有普通歌迷，有很多大牌音乐人。所以说就这样呢，萧敬腾就火了。后来在公司的大力培育下，他的专业素养和能力也得到很大提升，在歌坛逐渐打拼出一片自己的天地。上半段最后一首歌曲就来分享萧敬腾的代表作《新不了情》。我是英超，在一小段广告之后，好歌会说话继续回来直播陪伴各位，待会儿见喽。 心若倦了，泪也干了，这份深情难舍难了，曾经拥有天荒地老，已不见你暮暮与朝朝，这一份情永远难了，愿来生还能再度拥抱，爱一个何厮守到老，怎样面对一切我不知道，回忆过去痛苦的相思忘不了，为何你还来拨动我心跳， 狗年宴席喝啥酒啊？ 哦，嘿嘿嘿，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，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？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，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， 狗年送金狗酒，狗年旺旺旺。 美潮粘瓷宝，粘贴瓷砖有保障，美潮 Meco。 爸，想着听调频87.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啊。 又能摇红包了， 比红包有意义。我参加了微蓝北京空调调高一度畅享绿色生活环保诵读月活动，诵读的散文要在诵读小站节目播出了， 赶紧告诉你妈让她也听听，我们俩能参加不？ 当然可以，喜欢诵读热心环保的市民都可以，活动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，大写的微，蓝天的蓝。 得嘞，这就录去。 是又到雨季了， 阴天下雨就是容易影响心情， 在同个屋檐下你渐渐感到心在变化， 为什么心在变化呀？忘带伞了。 汛期将至，提醒您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期预警，雨天减少出行，多使用公共交通，绕行积水路段，听从交警指挥，关爱生命，远离洪水，人人参与，安全度汛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心情都很慢。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。 三十余味本草，1258道酿造工序，每道工序仅1块钱。窖藏特酿董酒12858，国家秘密技术酿造。 朋友们，大家好，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。今天本市以晴为主，扩散条件好，空气清新，大气透明度高，最高气温在32度左右。午后山区可能会出现雷阵雨，局地雨强和瞬间风力较大，去往山区要注意防范。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，今天下午晴间多云，西部北部山区有雷阵雨，北转南风2-3级，最高气温32度，最小相对湿度 35%。今天夜间晴间多云，南转北风1-2级，最低气温20度，最大相对湿度 90%。天气预报播送完了。 您正在收听的是好歌会说话。 When the days are 好歌聆听在耳畔，感动在心里。好歌会说话，送你一份真情。 岁月就这样渐渐老去， 时光就这样慢慢积淀， 用文化表达情感，让情感富有文化，情感文化范儿。 11点32分，北京文艺广播继续为各位直播好歌会说话，我是英超，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。今儿呢，我们来跟各位聊的是打破魔咒一路火下去的选秀男歌手，欢迎各位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，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来互动。雀斑少女的夏天说，好多帅哥呀，好幸福，今天我就安静的听他们唱歌吧。安阳313也说，伊森、老萧、杨宗纬，杨宗纬翻唱的空白格超爱，又一首单曲循环曲目，不知道今天节目里会不会听到呢，一起来听歌吧。朝谢说，忽然觉得有薛之谦和华晨宇这样的导师其实还挺好的，记得去年看毛不易，最开始的人气是垫底儿的，但是呢萧愁像我这样的人等等好歌出现之后呢，人气就一路飙高，但是呢仔细想想，如果一开始薛之谦不那么坚持，可能也就听不到这么好的作品了。而华晨宇是无论对待谁呢都很真诚，点评的时候呢严格不虚假，留到后面的选手呢也是各有各的优点了。那么提到星光大道呢，其实能够想到台湾地区的选秀节目的人呢并不多，因为大部分人呢更熟悉的可能还是国内的星光大道。那么这档节目呢在2004年就开播了，并且成功的发掘出了很多优秀的音乐人，比如说呢我们之前做过专辑节目的李玉刚同志，他呢就算是很多冠军选手当中比较活跃并且呢始终受欢迎的一个。尤其是2017年呢，他又凭借一首非常好听的歌刚好遇见你，成功的尝试了转型，赢得了很多年轻朋友的喜爱。那么在下半段节目的一开始，我们就来分享的是这首李玉刚的刚好遇见你。 我们哭了，我们笑着，我们抬头望天空，星星还亮着几颗，我们唱着时间的歌，才懂得相互拥抱到底是为了什么。因为我刚好遇见你，留下足迹才美丽，风吹花落泪如雨，因为不想分离，因为刚好遇见你，留下十年期许，如果再相遇，我想我会记得你。我们哭了，我们笑着，我们抬头望天空，星星还亮着几颗， 唱着时间的歌，才懂得相互拥抱到底是为了什么。因为我刚好遇见你，留下足迹在你里，风吹花落一好遇见你，留下足迹在你。 刚好遇见你，来自李玉刚。之前呢，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提到过，在20世纪90年代左右呢，选秀几乎是歌手出道的唯一方式。那段时期呢，在香港地区涌现出了很多优秀的歌手，比如说后来影响了无数人的歌神张学友，是吧？他呢是在1984年在业余歌唱大赛当中夺得冠军，从而出道的。20世纪90年代后呢，他的事业开始不断的往上飙升，那么受他影响的音乐人呢也实在是太多了。当今的华语歌坛一线歌手当中，可以说呢大部分人的偶像绝对都有张学友的一个位置，所以说很有意思哈。这个没想到他居然是在业余组拿到冠军而出道的，所以说呢真的是那句话，一切皆有可能。一起来分享歌神张学友的很经典的歌《吻别》。 再见，也看不见你有些哀怨。给我的一切，你不过是在敷衍。你笑得越无邪，我就会爱你爱得更狂野。总在刹那间有一些了解，说过的话不可能会实现。就在一转眼发现你的脸已经陌生，不会再像从前。我的世界开始下雪，冷得让我无法多爱一天，冷得连隐藏的遗憾都那么的明显。我和你吻别在无人的街，让风刺笑我不能拒绝。我和你吻别在狂乱的夜，我的心等着迎接伤悲。要给你的思念就像风筝断了线，飞不进你的世界，也温暖不了你的视线。我已经看见一束悲剧正上演，剧中没有喜悦，我仍然躲在你的梦里面。总在刹那间有一些了解，说过的话不可能会实现。就在一转眼发现你的脸 已经陌生，不会再像从前。我的世界开始下雪，冷得让我无法多爱一天，冷得连隐藏的遗憾都那么的明显。我和你吻别， 吻别来自张学友。在他之后呢，无数的后来人都想复制他的成功，唱片公司呢也给很多歌手定制了张学友接班人啊这样的发展路线。但是呢，张学友本人还是依旧在延续着歌坛神话，他的接班人怎么可能会有机会出头呢？不过呢，在所谓的众多接班人当中哈，还真的有一个出人头地的，但是呢，那也是他摘下接班人的帽子走自己的路线才迎来的成功。谁呢？陈奕迅。昨天呢，我们在节目当中提到过，95年通过新秀歌唱大赛，陈奕迅进入歌坛，跟杨千嬅呢是同一年，杨千嬅那一年拿了第三，陈奕迅是拿了冠军。后来呢，公司一直也想在他的身上复制张学友的成功，但始终呢没能如愿。陈奕迅呢自己也不想去做别人的影子，所以说呢一开始呢一直在想办法开辟属于自己的风格，最终呢如愿换来了属于自己的成功。其实呢，包括杨千嬅也是一样，虽然说公司想让他做第二个郑秀文，但是呢真正帮他成就事业的还是自己。一起来分享陈奕迅很经典的歌曲《你的背包》。 1995年，我们在机场的车站，你借我，而我不想归还。那个背包载满纪念品和华南，还有摩擦留下的图案。你的背包背到现在还没烂，却成为我身体另一半。千金不换，太熟悉我的汗，它是我肩膀上的主板。6年半，我每一天陪他上班，你借我，我就为你保管。我的朋友都说他旧得很好看，遗憾是他与你无关。让我走得好缓慢，总有一天陪着我腐烂。 你的背包来自陈奕迅。暖洋洋说，去年在迪拜的世界最高音乐喷泉放的就是张学友的《吻别》，喷泉的喷出高度随着这首歌喷出的水柱高低而起伏。没有看，但是听你描述就觉得很棒，下了节目我要去找一下视频。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继续直播，陪伴各位，我是英超。今天我们来跟大家聊的是打破魔咒一路火下去的选秀男歌手，欢迎各位继续来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，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来互动。很多歌手喜欢崇拜张学友，不仅仅是因为他唱歌好，人品呢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。张学友呢在歌坛里朋友很多，而且呢大部分都是晚辈，其中一个呢应该算是同门师弟，也很有名，李克勤。之前呢张学友一直表示自己很抵触歌手这个舞台，不过呢当初李克勤参加这个节目的时候呢，张学友也是破天荒的在幕后采访中露了脸的，而且呢还给李克勤出了不少的主意，就说啊让他唱广东话歌曲，因为现场观众听不明白，你唱错了也没有关系。 好坏啊，这个主意是吧？当然了，这开玩笑哈，这是其实呢，李克勤也是通过这样的选秀节目出道。早期呢，他也是走这样的创作路线，后来呢，跟谭咏麟一起把主要精力呢，也是放在了演唱会上。那么这两年呢，随着音乐类综艺节目的火热，他呢也开始常常的出现在电视荧幕之上。一起来分享李克勤演唱的一首广东话歌曲《月半小夜曲》。 在山绵绵望天边星宿，仍然听见小提琴如泣似诉在跳动，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，这晚以后音讯隔绝，人如天上的明月是不可拥有，情如曲过只遗留，无可挽救再分别，为何只是失望填密我的空虚，这晚夜没有吻别，仍在说永久想不到是借口，从未意会要分心，每分每刻仍然被他占有，他似这月儿仍然是不开口，提琴独奏着明月半倚深秋，我的牵挂我的渴望直至以后， 这么深情的一首歌曲啊，实在是不好开玩笑。但是呢，真的看这个名字的时候，很容易念成《胖小夜曲》，《月半小夜曲》来自李克勤。其实呢，刚才我们聊了这几位呢，就可以发现一个问题哈，就是呢，通过选秀节目出道的这些歌手，想要获得长久的成功，要么啊自己具备一定的创作能力，要么就是明确自己该走什么样的路线。如果说只能靠模仿别人的话，那肯定不会走向顶峰的。其实呢，这个问题还有一个很好的例子，就是罗志祥。当初呢，他是参加选秀节目出身，而且呢，这个选秀节目还是一个模仿秀。他模仿的谁呢？郭富城。和其他三位模仿刘德华、张学友和黎明的人一起弄了个组合，结果呢，这个组合很快就凉凉了。后来呢，他才被迫选择做主持。好在后来呢，他又抓住了新的机会，重新回归了歌手的身份。今天节目最后，我们就来分享罗志祥的这首歌《小丑鱼》。我是英超，感谢大家今天的陪伴收听。稍后为各位送上的是小说联播，今晚十点钟，今晚我们说电影，为大家送上的是由巨石强森主演的影片《狂暴巨兽》，喜欢的朋友可以收听。明天十一点，依然是876北京文艺广播，再会喽。 我在你身边游来游去，我不敢出声，看着他亲吻你，眼不能闭，看你的唇印还在哪里，你隔着玻璃说已听不见，我在叹息，说不出口的秘密，永远活在小小的世界里，青春一点稀薄的氧气，是否够我继续撑下去，